咁我哋学佛嘅人求乜嘢呢？我哋求无量自性功德，系无量。经常讲嘅无量寿，无量寿系无量嘅一个代表，无量寿命，无量嘅智慧，无量嘅才艺，无量嘅德能，无量嘅财富，一切一切嘅无量，我通通要求。自性本具无量性德。六祖大师开悟嘅时候所讲嘅， 何其自性本来具足，何其自性能生万法。 所以十法界依正庄严无量无边，皆是自性变现出嚟嘅。我今日求嘅系明心见性。庄严用现代嘅说法嚟讲咧，就系真善美慧。真善美慧喺我哋呢个世间上系有名无实噶嘛。咁咩地方有真实？自性里边系真实嘅，显示喺西方净土系真实嘅。所以如果你向自性向内求，真善美慧具足，就系美好。一切美好系圣德嘅形象。修学嘅方法就系经题中清净， 清净系增宝，平等系法宝，觉系佛宝。 修行嘅三大纲领就喺经题上显示出嚟啦。唔单止呢五个字系三宝，亦系三学。三学就系包括释迦牟尼佛49年所讲嘅一切经论。 清净系戒学，就系律藏；平等系定学，就系经藏；觉系智慧，系慧学，就系轮藏。 所以呢五个字系三藏，又系三学，又系三宝。呢部经典虽然薄薄一本，但系佢将整个佛法都浓缩在其中。如果我哋工作好忙，冇太多时间嚟研究佛教嘅经典，你就由呢一本经落手就得噶啦。呢一本经果然贯通咗释迦牟尼佛49年所讲嘅嗰一部大藏经，你亦整个贯穿。唔单止系释迦牟尼佛49年所讲嘅，甚至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为一切众生所宣说嘅无量无边法门，亦不能超过其外，因为戒不出一心苦。所以呢一本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可以话是一切经的浓缩，是一切经的精华。我在这里特别介绍给各位，如果我们想皈依，三皈依落实来讲，你依照这一本经典的教训去修学，你受的三皈依就会达到究竟圆满的了。今天我将三皈依的大义传授给各位，你们要真诚地接受，在佛菩萨面前恭恭敬敬地将皈依的誓词读三次。这个誓词是要由内心发出来的。 我真诚心发的誓愿，我愿意作佛的学生，我愿意跟佛学。 净空为你们作证明，我是你的证明老师，是传授你三皈依的老师。本师是释迦牟尼佛，这些呢是一定要谨记清楚的。你们不可以将我当作是本师，或是皈依净空法师，那就错了，大错特错的了。我们是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是三宝弟子。三皈依的大义就讲到这里为止了。下面就是三皈依的仪式。仪式简单而隆重，这里有一个皈依证。皈依证上的誓词是弘一大师依照戒律里面摘录出来的。大师告诉我们，他说这个仪式就是释迦牟尼佛当年向弟子传授三皈依的时候所用的誓词，所以我们亦就采取这个誓词，既不忘本，而且它非常之简单，容易受持。大家一定要以至诚心、清净心、慈悲心、恭敬心，